Oh.

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要你的出现，占据了一切我的视线。爱你一万年，爱你经得起考验，飞越了时间的局限，拉近 是真的爱你，才能够